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 LaFite 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 LaFite 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鐵啫。 飲杯好過啦。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嗱，头先咧，我哋讲开呢、這个即系放假期间最佳笑片啦，我觉得。就是这个叫做 MMA 10秒 KO 太极宗师、 哎、6秒而已，不要讲多了，你 6秒而已、哦、中间游斗那4秒是 6秒而已，人说 即实际埋牙、啊、埋牙中拳的就是这个4秒、啊、6秒6秒游斗、啊、了4秒、啊、这个也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过，即中华文化到今天呢变成斋吹不做。嗱，谂下我哋成日话我哋自己儒家千年文化点点点点点，但系根本上个由政府好到所有嘅 social institution， 其实都唔系 practice 紧儒家嗰套嘢噶嘛。 唔系啊， 唔系咯，咪等于武术一样咯，都系等于即系所谓国术一样咯。嗱，香港点解唔同？我就话香港系 practice 紧噶嘛。如果我喺三角码头做咕哩，我喺果栏里边托紧货嘅话，我要开拖嘅话，我周围真系同人打嘅喎，要真系会轻嘅喎。所以你唔系揸流摊噶嘛呢啲。但结果咧，慢慢我觉得中国文化就变咗 bluffing 嘅。所以咧，香港出现到李小龙系有个原因。 大陆一定出唔到，我觉得、啊、就算程小东都出唔到，武术指导都出唔到啊！你咁容易啊，真系。係乜？就係、是、你就係、是、你 bluffing 啊嘛！根本上你對嗰樣嘢根本冇理解，我覺得。 同埋頭先講啦，李小龍大家都知係阿葉問嘅徒弟啦嚇，話、都跟葉問學咗一段時間啦咁樣。咁嗰陣時頭先我哋話葉問咧，其實就唔禁止徒弟格鬥噶嘛，唔禁止阿黃崇亮走去踢館噶嘛。而且翻嚟同佢講咧之後咧，阿葉問就聽到津津有味，之後仲要教佢話嗱，下次你咁打。咁即係話咧，成個格鬥文化其實喺香港咧。你唔好話因為揾食要自己可能保護自己之餘咧，但其實成個嘅所謂踢館文化，其實喺香港係容許嘅。 嗱，呢個就係同共產黨嗰種我哋叫做完全控制嘅社會嘅分別。係 啦， 因為個黨無孔不入， 唯我獨尊啊嘛。 即係政治學裏面叫做唔係 totalitarian， 係 totalism， 係 control 埋你嘅婚姻啊，生幾多個細路啊， 你 嘅同老婆 啊，你嘅生涯規劃、 屋企嘅關係啊，乜嘢都由個黨去控制啊。咁你諗下，去到咁樣暴力就一定唔會容許啦。所以你成個尚武文化乜都係假嘅、無論佢吹到嗰啲五豪啊、網民啊。點樣去诛殺呢個日本仔啊？點樣去诛滅呢個韓國人啊？或者去打越南啊？解放台灣啊？這個對付香港啊，全部都是吹嘅，打嘴炮。因為尚武嘅文化可以咁講，喺清以後已經越嚟越少。第一，因為清外族政權咧，亦都對於漢人咧係有個戒心喺度。因為呢啲嘅南方權術咧，好多時係同民間嘅叛亂有關嘅。南權啊，特別係洪權啊，同民間叛亂有關。咁所以咧，北方權術係咩咧？係同內，即係佢哋就反而揾食啦。佢哋嗰種權術係咩咧？做皇家護衛啊，皇家保鏢啊，滿清皇室裏面啊，嗰啲武將啊，就係學呢個北方權術噶嘛。但係南方權術係咩咧？同嗰啲紅門啊、太平軍啊等等嗰啲全部有關。 嗰啲係似係啲叛軍啊、黑社會啊嗰啲 係啦。即係呢個喺呢個 Matrix 裏面嗰啲嘅地下叛軍嚟噶嘛？南方權術係你睇紅拳都係講噶。或者是这个红门啊，他都是讲什么南少林啊、西鲁叙事里面被不知清朝不知镇压啊这样，然后一路至善禅师走下来啊这样。 同埋有 他整个论述都是那些东西嘛，是有抗清的政治意识在里面嘛。 到后期就是孙中山身边有一堆保镖护卫就是那堆了，那些又是个个都打得的，坚打得的。 咁所以呢啲呢個外族嘅政權喺清嚟講咧，其實已經係以武犯禁呢樣嘢咧，佢已經係要去壓制你嘅發展嘅啦。其實咁，然後跟住入咗民國之後咧，我覺得反而因為民國咧天下大亂，所以先至出咗嗰啲嘅所謂嘅武術宗師，包括霍元甲啊。包括葉問啊呢啲其實，黃飛鴻我都係笑片嚟嘅， 係啊， 黃飛鴻係一個即係流行文化嘅創作嚟，即係唔係一個喺武學上有好大成就嘅。 你要知道，喂，阿劉家良師傅係師承呢個黃飛鴻嘅喎，但師承佢老豆 劉湛 就師承呢個朱玉榮啊嘛。 但我覺得啊，喺當時黃飛鴻身邊電影裏邊最大嗰個應該係袁小田，袁小田就住在我楼上嘅，咁我上上落落成日见到佢嘅。你睇佢身材影子，五短身材，其实佢好似朱玉荣嘅身材，但系咧就好壮，但系咧矮嘅系，即系嗰啲马步好稳嗰啲人， 重心好低嘅， 重心好低嗰啲人嚟嘅系啊。佢间唔中喺阿石坚身边喺度，嘟嘟走嚟走去噶嘛，嗰个咪袁小田咯，就应该嗰啲先系打得嘅。其实你如果系今时今日，我成日都话，无论我哋讲嘅儒家文化好。中國的飲食文化好，一路到武術文化好，你講下講下，其實發覺全部都是空殼嚟嘅，即係自己喺度自嗨。 精神勝利法咧， 係精神勝利法，真係。你好簡單，你而家同技擊運動呢樣嘢，我真係唔覺得任何一個所謂乜嘢門派嘅國術高手上到去 MMA 嘅鐵籠裏邊，係唔會十秒鐘被人 KO 嘅，真係。除非佢要圍住個鐵籠喺度走嘅。即是你捉我不到咁样嘅， 系咁闪， 太仔都打唔赢啦， 太仔打唔赢 MMA 我觉得真系噶，唔系啊，就算我话嗰啲国术高手啊， 打唔赢太仔 喺擂台里边啊，太仔都打唔赢啦，即系打泰拳例都打唔赢啦。你见到有冇散打王可以打到 K 1唔好打泰拳例啊，就算打日本 K 1都打唔到啦，已经系。 喂，泰拳一嘢就扫啊，呢个太极宗师一扫扫佢大髀，一脚就已经冧咗啦。 冇啦，俾佢个手 咯，系咯，手喺度 咁高嘅话，大佬一埋佢一。箍一攬落嚟就失狀嘅玩完啦，已經 唔係啊，好多方法可以啊，但係頭先話失狀啊，攬佢一踢佢腳，佢都攞佢都攞低啦，是但一樣嘢佢都會攞低啊。 呢個唔係就係大家喺度吹水咯，所以我就話唔係淨係笑片咁簡單，即係今時今日好多呢啲我哋曾幾何時覺得自己好威嘅，所謂中華文化呢樣嘢，究竟今日剩翻嗰啲係乜嘢咧？其實有冇人諗過咧？即係如果喺香港留低嗰啲，其實又係中華文化裏邊嘅乜嘢咧？嗱，我頭先講功夫，香港嘅功夫，我哋慢慢都會冇埋呢個技擊嘅傳統嘅喎。邊個敢講手啊？而家喂，大佬老豆老母中產階級送個仔，梗係學行與人龍拳啦。係咪先？再唔係就係起碼學呢個日本呢個空手道啦，起碼有帶星啦，最緊要有跑帶啦，可以有證書啦。邊個仲敢送啲細路學呢個功夫咧？仲埋去打交添， 因為係而家啲父母覺得咧，即係去學中國嗰啲功夫咧係 老土啊嘛， 唔係老土啊，都係驚學壞啊， 我同學壞啫， 都仲係驚學壞啊，即係覺得好人咩人品複雜， 都唔係 品流複雜， 而家我睇嗰啲夏國璋師傅嗰啲舞獅隊 啊，夏國璋 都係全部都似 hip hop 打扮嘅咯喎，已經 嗰啲中產化咗嘅啦， 係啦，好中產化嘅咯喎，已經係 有啲 大佬，我以前出師好似黑幫咁喎，真係。即係而家，我相信係中產社會慢慢呢啲所謂中華文化嘅嘢係配合唔到啊！唔係話一個現代化社會咁簡單，而一個中產社會覺得嗰啲嘢老土喎，我覺得。嗱，你諗下，你有冇細路學國樂？ 冇啊！ 中樂， 大佬你試下你報女拔萃，你話拉二胡，同一個拉小提琴有咩分別啊？ 我個女學緊 saxophone 咯。 咪係咯，會唔會 吹？ 會唔會吹 D 打？ 你唔會吹鎖納噶嘛？ 係咪？你吹鎖納咪諗起宋斌，再唔係就係做大戲嗰啲，即係你冇都 一係就拉 violin 啊嘛！而家最興係啊，拉小提琴， 你古琴都冇人彈啦。嗱，你唔好話吹 D 打呢啲咁 刁鑽， 咁刁鑽得咁草根啦。古琴咧，系嘛？哇，大佬诸葛亮咁样坐喺度同阿呢个周瑜一齐咁样 捉围棋， 系嘛？揽住林志玲喺度，一手弹琴，一手怼酒咁样。大佬而家都觉得老土啦，系嘛？弹古琴冇晒噶喎，真系。我哋嗰个中学个年代仲有学国乐噶，中国音乐。我想而在真的冇 嘅，都有嘅。 我想都不敢被人知啦，係嘛？ 喺啲學校嗰度可能會有咯，即係學校會有一啲即係 天水圍嗰啲可能會有。你試下嗰啲 Band One 名牌教會學 校，咁啊係，呢啲就少啲，我估係。 係咪？佢寧願戇居居打嗰個叮叮三角，佢都唔走去學洋琴啦，係嘛？系咪先？ 华晒西乐啊！ 唔系啊，华晒。如果当吕拔萃嗰个乐团啊，系争个叮叮嗰个，你就入到去 啦。入到系啊！ 等你打洋琴冇喎，大佬对唔住，冇国乐 玩 翻喎， 冇 fusion 玩喎， 系咪先？系嘛？咁你咪又系玩完咯。所以谂下啦，音乐、武术、e-book 升上，就系变成系嗰啲揾食工具。 嗯， 系咪？中医占卜，即系嗰啲咁嘅神棍嘢。 嗯， 又系。慢慢慢慢，中醫我覺得反而好少少呢幾年。 嗯， 即係香港啲大學自從開始開嘅中醫， 而家收得起錢啊！而家睇中醫好貴嘅。 唔係，佢亦都係真係揾到一啲後生仔肯入。 係 啊， 係咩咧？佢又教下啲西醫嘅一啲嘅基本嘅原理。 嗯 嗯， 咁亦都咧就係再重新去整理嗰啲中醫嘅理論。 嗯， 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中醫喺香港嚟講都仲可以有得發展嘅機會。 嗯， 但係你我覺得武術慢慢都冇你。數嚟數去，睇下袁和平有冇人接班人啊嘛？淨係電影嘅武術指導都冇接班人。 嗯， 你冇咗程小東，冇咗袁和平，仲有冇接班人啊？冇噶咯喎，真係。跟住大家咪話以後咪喺 CG 做咯，用電腦。 嗯， 係啊 ，motion capture 係咯 ，motion capture 咯咁樣。咁我記得我之前我播嗰段片，有啲客家嘅武術師傅，其實香港嘅客家功夫咧係源遠流長嘅。因为香港新界很多围村是客家人的，咁而嗰啲客家人咧，基本上佢哋学功夫是为了保卫自己条村，同埋同隔篱村械斗啊嘛，咁总会请个客家师傅翻嚟教功夫嘅，咁就全村一起学嘅，但呢个传统都冇咗噶咯，已经系，即系譬如嗰啲螳螂拳啊、凤眼锤啊嗰啲咪客家功夫咯，但系嗰啲都冇咗噶啦，已经，因为我睇嗰段片就是我 friend 啊赵色庆访问佢哋。嗰啲全部嗰啲客家師傅咧，都起碼50-60歲以上， 嗯， 好老噶啦已經。咁你就已經，我覺得到佢哋呢一代離開之後就冇，冇傳承嘅根本係。但問題，如果你要傳承，我覺得你就要將佢即係有一種李小龍嗰種嘅視野，點樣將佢融入去而家嘅格鬥運動裏邊，而唔係其實呢啲就真係獻世嘅，我覺得出嚟，即係更加俾人藐視中國功夫啊， 嗯。 即系睇完呢啲咁嘅太极高手之后，如果你融入到去嘅话，即系你嗱，即系我举个例，好多人就为中国功夫辩护，诶得噶佢嗱，只要咧将太极某一啲嘅练习嘅嘢咧，就融入去呢个西洋拳里边都得嘅。嗱，我中意睇波，我就知啦。好多人话呢、這个曼联嘅杰斯啊，点解可以踢到咁耐咧？因为佢系学瑜伽嘅。咁就呢個荷蘭嘅呢個箭頭啊，呢、這個雲巴士頓啊，點解個嗰個足球嗰個技巧咁幼細咧？係因為佢學芭蕾舞。但係芭蕾舞不等於足球。瑜伽亦都不等於足球。即係話，就算太極、詠春某一啲嘅理論或者拳法係可以融入到去擂台技擊都好咧，不等於擂台技擊。呢、這個我覺得。练国术的人是要接受的，我觉得这样的。所以李小龙是叫他做截拳道嘛。他不是用传统那种中国功夫的概念嘛，已经是。所以你看到他是有意识地去将那样东西将它整合在一起。无论是兵器都是的。是不是其实双截棍啊即是他的伊鲁山道是徒弟来的。 伊鲁山道是老师。 伊鲁山道的老师来的。 伊鲁山道是李小龙的老师，截拳道的老 师。还在这里啊，现在好 像是。但是呢后来李小龙 学了截拳，不是学了这个双截棍之后呢，他就说他打得还好过自己。就是说李小龙那个打双截棍，他都承认李小龙已经是劲抽过他。 所以我觉得你很简单，你 开片都是的。如果你懂菲律宾魔杖呢，你将个报纸卷起他都好呢，都有用的其实。真的。即係因為佢嗰個菲律賓魔杖嗰個嘅攻擊嗰個節奏係好快嘅，所以你立起乜嘢都用得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練過蝴蝶刀，基本上係笑片嚟嘅啫。 英槍都幾笑片， 咁未傷到人已經自己傷咗自己先。 你連雙截棍都有機會嘅，幫到自己嘅。 呢度黑曬兩邊， 我想小過我們這個年代的總會試過， 我們 個人都玩這個槍， 總會試過， 不過多數是幫到自己， 不是，通常是幫到後面，撈不到這下， 你撈不到嘛， 你撈不到嘛，然後撈到撈到後面這裡，所以兩邊一定是魚， 後腦都會的，因為你這下其實是發到後腦的， 是的，那後來就出了一些塑膠雙截棍就好一點了， 是海綿， 喂，有人說很細聲，是不是真的呢？ 好細聲， 有人說很細聲，是啦，真的很小声，大家如果真的听到很小声，反映给我听。 是现在有没有大声一点呢？ 听不听到？ 喂，是不是我们要人肉大声呢？ OK， 好， 拱阿 Lens 拱大声一点，可能他听得太投入，刚才在这里手舞足蹈，将个仔拱拱冧了，拱冧了都不出奇。 Lens 是吧？好，告别这个MMA 大戰了，那就回到這個正經的新聞 了，是，那就等了45分鐘了， 都不是的，真的 很正經，我剛才講的這個中華論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勁過唐君毅，我告訴你， 還有我們經常都被人 MMA 進擊嘛，問題是我們是有太極有這樣有那樣，但是離親那些都是 MMA 來嘛，你大灣區那些不是 MMA， 剛才那個是一個文化 topic， 是的，那現在回到大家最想聽的了，就是都是這個大家都好掛念啦，六八九 嘅，又有嘢講啊，六八九。 係啦，咁咧就六八九咧就哇，而家真係我覺得勁過，諗住落台咧就真係豁出去啊，天堂鳥咁啊，真係。 唔係不過嗱， 爆曬先啊，而家。 今日咧又唔係佢專登爆啊，今日咧就係啲人追問翻佢上個禮拜嗰單嘢，即係話咧香港嘅 霧霾啊， 霧霾唔係大陸嘅廣東嗰邊嘅霧霾咧，都有呢個南香由南 吹上去嘅， 吹過去嘅喺香港吹過去嘅。咁因為咧呢一單新聞就有啲進展啦，就有一個前 天文台啊 台長李咩瑩啊嗰個。前天文台台長，我哋一揾緊出嚟，咁咧佢咧就即係叫做話，依種嘅講法咧就唔科學，咁因為咧其實，其實簡單嘅道理咁講啦，逢親咧乜嘢嘢都有個 degree 噶嘛，即係我嘅意思，等於話，如果舉一個例子，男人成日去滾，跟住係咪，咁女人都有嘅咁樣，喂，鬼唔知女人都有咩問題，男人去滾嗰個嘅。個程度是遠遠大過女人的嘛，即係 用呢個比喻， 通常 你呢啲咁嘅人，真係壞朋友嚟嘅啲真係，好食嘅啫。 即係同樣咧，你話 去打太極啦，你 係啦係啦係啦。 南風有即係吹香港嗰啲嘅， 去放假揾小三，冇講冇講錯嘅。 香港啲即係污染物吹過去呢個嘅，咁一定會有嘅。問題係話個 degree 問題就係、是究竟係邊邊吹邊邊波咧 ？Common sense 啦， 呢啲唔需要 噶啦。 天文台長乜都唔需要。第一，香港嘅製造業同埋重工業基本上喺八十年代已經結束 啊， 不宜噶啦。咁所以咧，香港你睇電力供應已經知噶啦，工業用嘅用電。那個數量是多少、你就看到香港根本上還有沒有能力去生產污染物呢、你說發電是會有的，但是香港現在已經是我印象所知、大家指證我用煤發電應該是沒有了，現在主要是用天然氣發電、 是不是、 是不是還有一組機電 一組是用煤的好像是、 在南方那組，但是少、你說得對，但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真的沒有， 但是轉了很多 了，應該是越來 越少了，是的，那就所以你話嗰啲霧霾啊，仲要講緊霧霾 喎，係啊，仲要係霧霾喎 ，PM 2.5 定乜鬼嘢嗰啲咁嘅懸浮粒子喎。喂，大佬，你話由香港吹過去嗱，呢個我覺得唔係亂噏。我覺得係有啲政客啊，梁振英係衰格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係為咗討好共產黨而指鹿為馬。我唔覺得佢係唔知道個情況。但是他在那個環境六宮位就曲線咧，證明係啦。佢就話：，呢啲嘢大家唔需要用科學咁睇嘅，大家禮節性嘅啫， 客氣啫。 咁即係話，即係客氣，即係話咩咧？大家一坐低對住廣東省嗰啲官員嗰陣時候，就自己話：，我哋香港嘅政撲街嚟， 我哋衰 係 我衰係， 我哋政戰人嚟啊，你哋威啦咁樣， 靠你。 Exactly 咪就係咁咯。呢啲叫客氣咩？唔係喎，我覺得客氣嘅意思係咩咧？係禮貌喎、但係用字呢、這個唔係字典咁簡單。是扭曲的事實來去踩低香港，這個是叫做擦鞋奉承、這個不是叫客氣，麻煩陸公衛你不要說自己是番書女，這個是大家要分清楚，這些是阿谀奉承、不是客氣， 不過又咁講，陸公衛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即係用咁嘅方式就已經係否決咗梁振英嘅講法，因為佢否決咗兩樣嘢。第一，佢話就算連廣東省嘅環境部嘅 都認， 唔係都唔會認為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佢話都唔會認為咧，即係話係南風將香港咧啲污染物咧帶咗去廣東嘅。佢認為咧，連廣東省嘅呢個環保局嘅人都唔會咁諗嘅。咁然後先補充啊，其實咧呢啲只不過係客氣説話。咁啊，嗰個客氣説話係邊個講㗎？咁樣就冇可能係嗱。如果係廣東嗰邊嗰啲人講嘅，呢個就唔係客氣説話啦。呢個係某個程度係 accusation 啦。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指證咗一樣嘢，就係六八九喺你所講嘅阿谀奉承啦。即係話係留六八九八啊！啲污染嘢兩地都有嘅，有啲係我吹過嚟，有啲係你吹過嚟我嗰度。咁嘅意思，即係 其實好簡單嘅啫，咪即係等於咁講咯。其實就唔單止你撲街嘅，我哋都撲街嘅。 係咯，咁咯， 撲街過你添啊！ 係啊，而家就話香港撲街過你啊！你咁撲街，因為我哋咯。係啊。 咁但係今日咧，嗱六八九講咩咧？佢又某程度上好似一字表，哇！我 失憶 冇講過喎，即係意思係咁啊，就話呢啲係廣東省嗰邊啲人講嘅啫喎。 但係結果我就話有 Google 大神咧，就係證明咧，即係千祈唔好講大話啫。亦都唔好自命武術高手，真係會呢個醜遍天下嘅，真係。結果咧，大家記者一上網揾，就揾曬嗰啲廣東省嘅環保局嗰啲官員講過，冇人講過一句話係香港嘅污染物呢個 common sense 嚟噶嘛，根本係 common sense 都知道，已經 喂大佬香港有乜嘢污染物係吹上去啊？真係 嗱，你前天文 最大污染物就係六八九啦。 吹真系吹咗上去就好啦， 唔系咯，佢嗰 個人睇嚟上去 開會嗰陣咪吹咗上去咯， 唔係咯，嗰件事我應又唔走，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唔係客氣説話，再講一次，呢啲係叫做阿谀奉承。咁你諗下啦，一個特首呢、這個就係俾我哋捉到啫，冇捉到嗰啲即係話不斷以自貶貶低香港嚟去取悦共產黨嘅。就是他的一路以来在内地，为什么那些内地的官媒官方的人对香港越来越 hostile 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因为梁振英这个扑街从来没有 defend 过香港、 哦、甚至乎 甚至被对方踩香港踩得最紧要、是吗？你看那些张德江讲什么话 两年之后嘛，几多年深圳超越香港、 哦、 我告诉你张德江到你死的日子深圳都不可能超越香港、啊，一日有共產黨喺度，一日冇呢個資訊自由、冇言論自由、冇建立一個良好嘅管治嘅社會，你點超越香港？一九七九年之後，鄧小平開始複製香港，一路複製到而家，係嘛？四十年啦，就嚟有邊一個複製品係成功咧？最新一個叫前海，最新嗰個係複製香港叫前海，用所謂嘅香港式嘅商業仲裁啊嘛。 将服务 叫做社会主义法制的示范单位嘛，我又看你示范啲乜嘢出嚟啦？系咩？共产党系处心积虑咁多年，都系要做一个冇香港核心价值嘅香港出嚟。 咁佢 然后取代香港， 如果要超越香港一个办法咯，而家似乎系做紧咯，就系咧将香港拖低咯。 而家好明顯啦，成個大灣區嘅發展 毀滅香港個核心價值咯。 成個大灣區嘅發展計劃，我覺得就基本上個策略都一樣。 啊， 所以咧，我就係話咧，有兩個好關鍵嘅。第一，六八九點解落到嚟之後，嗱嗱臨即刻再搞兩團啊？一團就係由蘇錦良帶隊，叫做工商團，一團仲要係咩呢？袁国强带队，喂，袁国强不是肠胃有事的咩？ 系 咯，系嘛？唔系嗰啲咩直肠有事的咩？佢点解咁得闲嘅？又带团上去呢个大湾区考察、啊？咁就呢个系叫司法界、啊，仲要系法制 有咩好考察、啊？ 律师专业服务，咁就据说啊，仲会邀请埋泛民添、啊， 系 嘛？即系佢哋可以去东莞呢个天上啊，天上人间 冇啦，东莞成念词再词。 都唔係啊！佢哋有啲喺嗰度中伏噶嘛，你唔記得咗咩？ 嗰個咩啊？ 何偉圖嘛，係咯係咯。咁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好明顯啦。如果六八九你話佢落台咧，打死我都唔信。 同埋我唔覺得佢係即係，其實佢已經當自己係中，從或者佢從來都係咧。佢其實當自己係其實係企喺中方嗰邊， 國家領導人 係啦，國家領導人佢從來都冇企過喺香港人嗰邊啊嘛。 唔係佢而家我諗更加清楚啊，就係咧大灣區咧就係變成佢。嘅 baby， 而呢個 baby 就係貨佢咩咧？成為大灣區嘅區委書記。嗱咁樣嘅話咧，香港嘅特首就附屬於佢。 嗯， 即係話林鄭以為自己今次由阿二升做阿一咧，錯啦。其實佢由阿二跌咗落阿三啊。唔好笑啊，真噶。 咁阿二係邊個？ 阿二咪陳茂波咯。 哦， 喂，如果大灣區嗰啲發展計劃係要打開香港嘅財政儲備。 嗯、 用我哋嘅公帑泵落去，嗯、你先至玩完啊嘛。 嗯、 如嗱，我成日都再讲一次，香港真正嘅自治唔系净系基本法嘅，而系公共财政上嘅自治。 嗯， 个完全独立。 嗯， 最重要系咩？香港有足够嘅财政储备，差唔多系全世界可以顶嗰个政府开支，系个月份系最多嘅。 嗯， 系比新加坡仲多。 嗯， 你谂下，只要打开咗呢个咁嘅金库，将嗰啲钱投资落去肇庆轻轨铁路啊！呢、這個佛山市博物館啊，或者係呢、這個台山海水化碳廠啊，咪搞掂咯。 嗯， 咁你啲錢一路落咗去嘅話，你講咩自治啊？ 嗯， 咁最後尾打開呢個倉庫嘅門嗰個，咪就係阿陳茂波咯。 仲有啊，呢啲嘅項目， 嗱你唔好睇死，一定係佢做財政司司長 啊。仲有啊，呢啲項目咧，好容易係虧蝕，跟住咧，即係你知啦，大陸而家最興嗰啲咧，就係話。怎樣將啲錢走佬咧？就係、是、設立項目投資，然後跟住投資失敗，但係其實嗰啲錢咧 要追加， 係啦，又追加咁樣啦。咁又跟住其實啲錢咧，真正撥落個項目去操作咧，其實譬如十億裡面咧，可能得一兩億。 好簡單，你講個最好嘅例子咩咧？問下盧寵茂咯。 啊， 港大深圳醫院蝕 Q 咗幾多錢？ 嗯， 蝕 Q 咗香港大學幾多錢？ 嗯， 嗰啲錢係我哋嘅錢嚟嘅。 但係你永遠 audit 唔到佢盤數嘅。 你永遠 audit 唔到嘅，係啊 ，audit 唔到㗎。 而家仲要係深圳市唔肯找數啊！係、 嗯、 我哋蝕啊！而家係，咁、 啊、 你諗下呢啲所謂嘅大灣區嘅投資項目，其實就即係我寧願佢好似阿曾俊華當年咁樣，每人派六千蚊好過，真係、 嗯， 因為嗰啲錢投資咗落係無底深潭嘅、嗯、根本啊，亦都唔會 benefit 到香港，我覺得。嗯、喂，你話坦白講，五一黃金週係嘛？你過嚟露營其實冇所謂嘅，如果你真係為咗露營。嗯但你有冇見過拖住個夾嘅人去行山咧？我從來喺香港行山咁多年，都冇見過香港人係拖住個夾去行山嘅。你有冇見過？所以嗰啲友根本簽證係為咗慳咗幾百蚊，露咩營，享受香港郊野公園啲黐線嘅，係乜？嗰班人就 慳翻， 佢就慳酒店啫嘛。其實係唔好講到咁大啦。誒、哎，又話香港郊野景色好好啊，我哋都想嚟觀光下咁樣。你有見過行麥理浩徑拖住個夾未啊？係乜？你有嘅話，你影張相俾我睇下，香港人拖住個夾去行山。 而家有啦，不過就唔係香港人咯。 所以咪咯，嗰啲基本上係搬龍門啊嘛。你以為喂嗰啲珠三角嘅？其實坦白講，香港人大部分的親戚都是嚟自大灣區。 嗯嗯、 我哋啲堂兄弟， 嗯、 你問心嗰句，你想不想同你鄉下啲堂兄弟往來？ 嗯、 堂兄弟堂姊妹，你留意一下，每你問下每一個香港人咯，係嘛？你想不想同佢哋來往？根本上在完全不同的環境成長嘛、嗯、你夾 硬要將佢哋融合。 嗯、 好啦，結果就是咩咧？係佢嚟用我哋的郊野公園， 嗯， 佢嚟用我哋嘅海灘，佢嚟睇我哋嘅漂色巡遊， 嗯， 好啦，跟住六八九，陳茂波、張建宗之流就話：你頂唔順啊，你翻去上邊咯， 係係，佢因 我頂你個肺，香港嘅郊野公園係屬於香港人嘅， 嗯， 係1970几年麥理浩設立呢個郊野公園條例嗰陣時， 嗯， 係特登俾香港人入去水塘區嗰度行山燒嘢食， 嗯， 然後。個理論係咩咧？等香港人一齊去保育呢個自然環境。嗯、以前水塘區係唔准入去， 同埋你嗰個郊野公園都係保護個水塘噶嘛。 係保護個水塘， 嗯、 因為好多大陸嘅偷渡客六二年嚟咗之後咧、嗯，就喺山邊開墾、 嗯， 所以就驚污染水源、 嗯， 所以政府就聽咗顧問建議就開放個水塘區。第一個就係金山郊野公園， 嗯、 就係城門水塘。 嗯、 然後等佢就話宣傳，話俾香港人聽，你要愛護呢個郊野公園，即係話保護呢個水塘嘅水源。咁、樣咧。就話呢個郊野公園係屬於香港人。你記得我哋細個，我哋有個植樹節，你知唔知？ 嗯， 去種樹啊嘛、 嗯， 去郊野公園同埋去水塘種樹啊嘛、 嗯。 喂，大佬，我哋都有份種噶。你而家你就叫嗰啲付唔起錢嗰啲香港人，你翻去大灣區啦、 嗯， 你嗰個退休啦，你嗰度浸温泉啦、 嗯。 你話呢啲係咪撲街？你話真係，即係可以衰到咁喎？嗰啲人一世為香港做嘢，係咪？你連最基本。嗰啲大自然嘅環境，你都覺得係俾大陸有錢嗰啲人嚟享受， 嗯， 買得起樓嗰啲人嚟享受，嗯、而唔係俾香港貢獻咗一世嗰啲人， 你就攀佢哋走。有冇一個地區嘅領導人係咁撲街啊？你話係冇嘅喎，真係。 嗯。 但係呢個撲街其實佢係太上皇喎，跟住。 嗯。 所以我就話香港人要諗清楚喎。即係如果你覺得而家係一個時間去和解嘅話，你要諗清楚喎。包括準備上去大灣區考察嘅泛民。 其實你都唔使諗和解。